也从未如此的痛过，写下我的心得，就从那一刻，生活里不停的拉扯，也瘦了许多。感情里泛起的皱褶，被时光温柔的抚平了许多。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有话想说。有一种遗憾叫做爱而不得，有一种懦弱叫做锲而不舍，有一种伪装叫做我放手了，已经快要忘了。如果我们的爱还能够失而复得，我们的故事还能反转结果，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刻，再一次邂逅。从未如此的痛过，写下我的心得，就从那一刻，生活里不停的拉扯，也瘦了许多。眼睛里泛起的皱褶，被时光温柔的抚平了许多。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有话想说。哦哦，有一种遗憾叫做爱而不得，有一种懦弱叫做锲而不舍，有一种伪装叫做我放手了，已经快要忘了。如果我们的爱还能够失而复得，我们的故事还能反转结果，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刻，再一次邂逅。有一种遗憾叫做爱而不得，有一种懦弱叫做锲而不舍，有一种伪装叫做我放手了，已经快要忘了。如果我们的爱还能够失而复得，我们的故事还能反转结果，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刻，再一次邂逅。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刻，再一次邂逅。